成一个焦点。看见他重复改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感情以后的未知将来变得在一边。左手不想，右边回首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不强求，爱也不服手，没有成王败寇，当红色一方永恒。 好久不见， 你问我还好吗？现在为什么说出来？ 设定好闹钟，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，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坦逃走，加一点幽默。 It's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. 有三阵作风，声音与我装疯，水中与天空，让雨水变成果酱，纷纷涌出来，季节成彩虹。 我要做你快乐的梦。 我的绅士作风，味道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中和英伦风，我们不得不喊，不得不晒。我的绅士作风，骄傲与众不同，太阳出了彩，我就会绕着那空转，不得不喊，不得不晒。放开时间轴，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，你的誓言你的宇宙，导演由你来做。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，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，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，彩色洒满天空。

101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去到零下，大风看谁让我心动。 Say woo Say woo， 看不有情话启动，带你到新时空。 OK， 这里是我主场，当然是我主唱，你要尽情尽晚，容我在害怕全场。分开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，我是你知己，你是我宝宝，为了我要全部都把双手举高。